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七面，从第一行看起，止庄严故，悉能剔除一切戒识；观庄严故，能如实知诸法自性。我们先就经文的意思啊，简单的来说，这个戒识是烦恼的代名词，一切戒识就是佛法里常讲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全都包括在这一句当中了。烦恼怎样断除呢？直观的方法能够断除。所以止是定啊，把心安住在一处，这就是止。安住在哪一处呢？这个没有一定，在佛法里面，各个法门呢，不相同。但是安住一处啊，这个原理原则是贯通的，是不变的。佛在经上所谓的智性一处啊，无事不办，也是这个意思。凡夫妄念很多啊，所谓是心猿意马，他那个心止不住的啊。净土宗呢，叫我们安住在佛号上啊，这是我们所修的这个法门。安住在佛号上，其实净土宗治心的方法也很多啊，这就讲那念佛的方法了啊，大分为四种念佛啊：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就有这四种。四种里面每一种又分为很多种所以念佛方法也很多诸位读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就给我们讲十六种方法，十六观这十六种观呢，修任何一观都能治心一处都能够把心定下来，换一句话说，都能够断烦恼几种方法有十六观，我修一种或者修两种三种合起来修都可以它是属于同一个法门。持名念佛了是第十六观最后的一种方法。那么释迦牟尼佛讲经说道的有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跟事法相应的，可见的佛所讲的，所以佛法不离世间法了。使我们这些世间人接触到佛法了，觉得释迦牟尼佛很有人情味。那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呢，放在最后。像唱戏，最好的一出戏一定是压轴戏，放在最后。所以你看看楞严会上二十五圆通，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摆在最后。如果按顺序排列，二十五圆通它是六根，这个六尘六识按照这个排序排列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呢应该排列在第二。他把他这个特别拿出来放在最后，告诉你这是特别法门。那么持名念佛摆在十六观的最后，告诉你这也是个特别法门。我们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世尊的意思。我们智心一处，把心指在哪里呢？只在名号上，名号只有四个字。过去李延池大师他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在住场随笔上看到有人向大师请教，说你老人家教别人念佛，你教的是什么方法？莲池大师说，我教别人念佛呢，是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那个人就又问大师，他说你老人家自己怎么念佛呢？他说我自己只念阿弥陀佛四个字。于是人家问他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他就说了，我这一生下定决心一定要生净土，所以我就只持名号。这弥陀经上讲的名号只有四个字嘛，所以我教别人呢，别人未必发心求生净土，他没有这个决心呢，没有这个愿望啊。这我教他念六个字，加南无。南无是梵语，古印度话，意思呢是皈依，是恭敬，客气话了，皈依阿弥陀佛，恭敬阿弥陀佛。那么由此可知，真正下定决心求生净土的人，客气话不必了，可以省掉了，越简单越得力了。念六个字不如念四个字简单呢。道理就在此地，要把心止于阿弥陀佛，心果然止在这里不动了，那烦恼自然就断掉了吧。自自然然烦恼就不起现行了。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叫净念相继。念阿弥陀佛是净念的，一句一句接着就是相继，不中断了。如果断掉了，那妄想杂念又生了，又起来了。 这个是所有修行法门里面最殊胜的一个方法。我们仔细去想想，仔细去观察，你会点头，你会同意，确实是好法子。简单容易，稳当还快速成就。所以烦恼需不需要断呢？不需要，只要把心安在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上，烦恼不断，自然慢慢就断了。这法子妙啊！一定要知道，这个知道就是观的意思。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佛在《金刚经》最后四句偈，那是般若会上的总结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要多念念呐！多想想啊！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梦幻泡影，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如露亦如电，很短暂的。如果我们把这些虚幻短暂的这些法放在心上，错了。为什么呢？你放在心上，到最后还是一场空。这是佛祖常常教导我们，带不去的。世间，你的财产带不去。你所爱好的人物带不去，连你的亲情都带不去。所以一家人，中国人讲伦理，佛法讲法眷属。比儒家讲得圆满，讲得深刻。既然是一家人了，佛说的，为什么会成为一家人呢？总不外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佛说这四种缘呢，没有这四种缘，不会到一家了。那我们出家人这个寺庙团体，大家在一块共住，四众同修在一起，说老实话，也是这四种缘呐。这四种缘，通过佛的教化，把这个善恶的缘呢，都把它变成法缘。我们对这个世间恩恩怨怨事情了解了，应当一笔勾销。 不要把这个再放在心上了。啊，恩德善行我们可以放在心上。啊，冤业罪行呢消了算了。啊，人与人才能和睦相处。大家在一起认真努力修学佛法。啊，我们同一个目标。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啊，大家同心同德求生净土。啊，这样在一块共修就如法了。啊，这才真正是一个活佛僧团。啊，见佛同解，解佛同修啊，我们修行方法是一样的，啊，都选择的持名念佛，啊，大家呢念念都修十善业道，啊，这就是戒惑同修啊，啊，同一个看法，世间虚妄。不值得留念，啊，同心同德求生净土，这是见惑同解，啊，在这个基础上组织一个僧团，大家在一起共修，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这个里面就具足了直观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能放在心上，啊，我们要报佛恩，要报父母恩，要报众生恩，要报国家恩，回向记上天天念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怎样才是真正报恩？世间法里头儒家讲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这一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世间是要延续后裔，那么出世间法里面我们要知道正法九住，这才能报恩，啊，真正呢是四恩三苦啊，啊，报恩救苦啊，要正法九住，啊，我们这个回向记就没有白念了。正法九住用的什么方法呢？代代都有传人，他才能求助啊！没有传人，法就断灭了。啊，纵然留下经典佛像，没有人理会了，你不懂。所以要有传人，啊，那么说到传人我们就知道了培养弘法人才的重要，啊，弘法要得不到护法， 那弘法人才再多也没用处，也不能起作用啊，就像办学校一样啊，我们有很好的教员啊，但是这个学校里没有职员，这学校办不成啊。教员跟智员同样的重要啊，教这个智员是护法，教员是弘法，弘护是一体啊，所以一个道场管理的人员是护法他来管理道场，就是道场的执事啊，道场里面的住持啊，现在讲住持当家啊，维诺之科啊，这些都负责有道场工作任务的，都是护法啊，讲经的法师在道场是属于轻重啊，他不问道场任何事物的啊，他做弘法工作啊，古时候我们看到了弘法的人到了一个阶段啊，年岁大了，后面年轻人起来了，他就退出弘法了，来做护法。这个好啊，真正知道啊，爱惜人才，培养人才，决定没有嫉妒障碍啊，嫉妒障碍的罪过比什么都重啊，肯定堕阿鼻地狱啊，我们知道啊，我们很清楚啊啊，佛在《一切经论》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啊，你看看过去我们宣讲的《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那讲的都明白。啊，通常诸位常常读的《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也讲的很详细。啊，所以护法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无量无边的 啊，我常说护法的功德超过弘法啊，有些人听到不以为然啊，其实这个话不是我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在大涅槃经里面讲过，我这个一生都在做弘法的工作啊，现在呢语言成熟了，要我做护法啊，我想想呢，我应该做护法啊，最近我们在澳洲图文巴建了一个道场啊，昨天那边的同修打电话给我，我们现在向市政府正式申请登记 登基要有几个执事，要求我去当会长，另外有一个秘书，有一个财务，至少有三个人向政府负责任，我也同意了，我告诉那边同修，希望呢我做五年，五年呢我就把这个会交出去了，为什么呢？澳洲政府的法律，到场主持人一定要澳洲公民，或者是澳洲永久居留，那么这些同修现在没有拿到永久居留，那么暂时我来做，我想五年我们这些同学可以拿到永久居留，甚至于可以拿到澳洲公民，他们成为公民了，那我这个全部就交给他了，我们人事上再改组，我这个会长交出去，我说我在照顾五名，希望年轻人要发心弘法，发心护法，弘护一体，没有丝毫的私心，我们念念在报恩，念念在求正法住世，广度众生啊，度众生的事业一定要自己做出榜样，你自己不能做个好榜样，你就没有法子帮助众生，你说的再好劝导别人，你自己做不到，人家就很难相信啊，很难接受啊，必须自己要做到，里面念念直观具足，念念利我修善，这样念佛求生净土，我们才有把握，才不至于空过了。好，我们就讲到这里。